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Peanut.com 好特別，我係蕭若元。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到肉，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好，咁今日得我一個，咁遲咗少少開定早少少開我都唔識分啦。咁如果我早呢就應該係呢六點半開嘅，正常呢可能七點，咁今日七點半，咁但係大家都係聽 live 嘅，喂大家都唔係聽 live 㗎啦，聽 archive 㗎啦，咁冇乜所謂啦。咁點解今日孤零零得我一個呢？原因呢就係昌哥呢就有病吓，你知佢呢排忙啦，咁啊冇拍档啦。咁但我其实今日咧冇拍档嘅时候咧，都系组织翻一啲咧，即系比较闷嘅嘢嚟讲吓。如果等派花生嘅话咧，咁啊 skip 去第三节啦。如果大家仲有命嘅话就啊，基本上咧冇公共性嘅嘢咧，人我唔系好讲嘅。不过咧，一啲唔关人事有公共性啲嘅嘢咧，就留翻第三节讲啦。咁其实第一二节究竟讲啲乜咧？咁啊，其实今日冇乜时间限制嘅，只不过咧就有啲嘢我都发觉唔系好对路。因为点解咧？上个礼拜阅文啦，唔知道大家有冇抽啦？咁啊，好多人，喂，麻烦你可唔可以开埋关灯？好似比较暗少少。系啦，唔该晒。唔该晒，系啦，咁好啲，哇，系唔该晒，系啱啊，啱啊，咁啊，唔知上个礼拜即系大家有冇抽到月文啦？咁啊，当然我唔系一个咁活跃股票市场嘅，梗系冇份抽啦。咁有好多朋友有抽，都抽唔到啦。咁另外一只系雷蛇咯，咁赚几百蚊，好多人买咗又唔放啦。咁但系点解突然间会有两只咁嘅股票？好似好多人抽，又或者抽咗会升紧咧？咁，但系。即系呢样嘢，你谂清楚，你系会明白嘅。基本上大陆维稳费咧就8000亿一年，咁基本上而家啲维稳费点使咧就唔使我教你噶啦，咁大家都会知道噶啦。咁好多维稳费就可能去咗啲监视啲唔受欢迎嘅人啲居住啦，又或者落咗城管度啦，好多落咗网络度啦。咁所以大家会好快咁明白一个概念，就系话如果而家咧，你都仲要去用好多嘅维稳费去监视一个人居住，咁未来呢个社会究竟点样管理咧？大陆咁，其实呢一样嘢就系我今日第一二节准备讲嘅嘢。咁今日原本咧，其实应该请天马先生啊、豪华嗰啲咁嚟嘅，但系临时临急咧，我又冇 call 到佢哋。咁深入啲嘅话咧，希望睇下佢哋听完呢一节节目咧，会唔会有回应？咁基本上咧，老实讲，我唔系 IT 专家，咁但系咧有啲 point 咧，我系忽略咗嘅，即系以前系冇用一个咁嘅 prospect 去谂呢件事，就系大家好关心嘅，喂，究竟如果共产党而家好捻多钱，香港政府又好捻多钱，究竟佢点样监控每一个人嘅咧？咁当然你就会同我拗，就系话，喂，而家系咪真系每一个人都受到监控先？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嚟嘅，咁当然就系话，如果你将监控嘅定义喺个政府，佢用佢入边政府嘅机器去对你呢个人作出调查，又或者系发掘你呢个人嘅私隐，咁样先叫监管咧。其实谂下呢一种概念系已经系即系过时。点解会讲我会觉得系咁样过时咧？因为一般人认为嘅监控咧。系被动嘅，系我主动要做一件事出嚟，有人去开咗个 monitor， 又或者有一班 O 记去 check 我 Facebook account 啊 ，check 呢样 check 嗰样，你先去揾到我一啲罪证俾你去调查关于我嘅，嗱嗰啲系叫监控。咁但系谂下谂下，迟十年或者迟二十年，究竟呢个社会系咪咁样监控法嘅咧？其实又唔系嘅。而家嘅监控系被动嘅，但我非常非常非常之相信咧，未来嘅监控系主动嘅。点为之叫主动呢？因为大家如果系有再着意啲谂一谂，其实你而家嘅人生又或者你而家嘅生活咧，第一 系已经同互联网系不可分割嘅，因为点解？你永远都会知道，你而家冇咗部电话咧，就惨过冇咗银包、冇咗锁匙，因为个电话可以帮你俾钱，个电话可以帮你 check 下边一个讲嗰啲乜嘢，边一个讲错嘢嘅时候，你要打飞机去围攻佢，亦都可以帮你揾到你要求救嘅人。即系譬如我突然间有一日今日冇带银包啦，我要揾人嚟求救啦，咁我冇电话点揾佢咧？喂，我突然你突然之间问我老婆 office 几个电话，梗唔记得啦，点会记得噶？就嚟自己屋企电话都唔记得噶啦，系嘛？而家仲边人屋企有电话嘅啫？冇啊，一个人一个电话噶嘛而家。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冇拎咗个电话就惨啦，因为你而家记电话都基本上唔系记 number 噶啦，你系基本上记个 shortcut 摆喺你个通讯录嘅边度嘅啫。咁你话系咪好捻杂使咧？冇咗个电话，咁个问题，电话系一个 metaphor。咁但係实质上你最 miss 嘅係咩嘢呢？你最 miss 嘅 connection， 即係你每一日同每一个人之间嘅溝通个 connection 去到边度。喂，咁就死啦，从几何时我同每一个人个 connection 係 face to face 嘅，我见到嗰陣先同嗰人嘅 connection 嘅啫。而家唔係嘅，啲 connection 嚟自边度呢？嚟自 Facebook 啊，嚟自 WhatsApp 啊，嚟自上千上万群组啊。有啲人喺 Facebook group 度有啲关注咗嘅话呢，你希望睇下 group 有咩发生啊，又睇下有边个讲过啲嘢。咁基本上其实你係每一日留低过好多所谓 digital footprint 嘅。咁嗰啲 footprint 係包括头先我讲嘅所有嘢啦。咁但係你问我，喂，嗰啲 footprint 系咪咁容易俾人 check 到呢？你睇下边一个去 check 囉。如果你问我电即系而家政府系咪香港警察好易会攞到个法庭嘅授权，佢可以去 Facebook check 你今日去过啲咩 Facebook 网站，又或者去电话公司 check 你今日打过啲咩电话。呢一种已经系好落，即系系一种好过时、好落伍嘅谂法嘅喎。当然要调查你嗰个人系政府，佢梗要经过好多立法机关啊，经过好多既定嘅程序啊，甚至乎可能要私隐专员公署嘅人批准啊。但你再细心諗一下，你唔系冇嗰啲 footprint 喎，你系啲 footprint 喺一啲唔系政府嘅人手上咁解咋喎。嗱，好简单一样嘢，你今日打过几个电话，除咗除咗个电话公司嘅张账单知道打入俾边个之外，第二个知系边个？喂，好可能系你嘅电话个 iOS 㗎喎。即系如果你 Android 如果系你用个三星就 Android 啦，咁你用 Apple 嘅 iPhone 嘅话呢，个 iOS 就知啦。喂，咁你问我呢啲资料系咪储存咗嘅呢？你记唔记得你 backup 嗰陣时，你 backup 完部电话，又或者你 restore from backup 嘅时候，你再打返啲电话系咪出返嚟㗎？喂，好撚简单 ,same thing。喂，嗰啲系全部 backup 晒俾你自己，所谓你自己嘅 iCloud 啦，吓 Apple 就so called 佢自己唔知道佢即系关于你嘅私隐啦。喂，咁但系嗰啲 footprint 系咪落喺晒度嘅？有嘅，唔系冇嘅。喂，咁啊大镬啦！你过去你谂下，你几时去用 iPhone 系有 iCloud 呢样嘢噶？我冇记错咧，就唔知 iOS 5。喂，嗰、那个系几时之前嘅嘢，而家 iOS 11喎，六年前嘅嘢喇喎。咁冚家拎力諗一諗啦。屌，我过去呢五六年做过啲乜嘢？喂，好话唔好听，结婚之前打过俾边个情人。喂，知喎佢哋，我随时俾人即係挖返黑历史出嚟煮我煲喎。即係如我咁坦白嘅人冇乜黑食黑历史咁我话啫。咁屌，如马草泥咁仆街啦。系嘛？即系每一日，你啱啱先同陈茂波你影捻完相，咁你唔系、哦？原来琴日同边个人吓、打嗰个唔应该打下电话、哦？喂，呢啲俾人督出嚟，万一佢真系走去选，咪扑街啦，系咪？咁但系当然，即系呢啲嘢，系好似比较天马行空啦。咁但系你谂下，除咗你嘅电话有 digital footprint 之外 ，WhatsApp 更加唔使讲啦。即系你唔好以为，所谓叫你 delete 咗个 backup 就冇人知道。喂，你知唔知 WhatsApp 系有两个 backup 噶？一个系 within 即系可能 WhatsApp 入边嘅 app 嗰、那个，另外一个系你电话嗰种 backup， 即系一个可能喺 iCloud 度，一个喺你部机度。咁你唔好话俾我听，嗰、那个唔系 digital footprint 吓。咁、你除咗啲 WhatsApp 嗰啲通讯记录啊，你打今日打话俾边个啊？你究竟有冇曾几何时用过 Google Map 嘅呢？你每一次用 Google Map 嘅时候，你都要睇下自己喺边度，你先可以用个 Google Map 去揾自己想去嘅地方，你先有个 direction 出嚟，你先跟住个 direction 去㗎嘛。啊，咁啊扑街啦。即係话每一日你每一次用嗰、那个Google 个 geolocation 嘅时候， 其实都有人有你嘅 digital footprint 嘅。呢一样嘢可以 relate 落乜嘢度咧？喂，原来我个朋友咧听我个讲座，我唔记得系浩华定系天马先生啦。原来即系佢又系引发咗我谂一样嘢。每一个人嗰个所谓叫足迹，唔系 digital 啊，即系讲紧你每一日会去嘅地方咧，其实好独特噶。即系谂下你屋企人，可能佢有佢翻工嘅地方，佢有佢食饭嘅地方，咁佢有佢搭车嘅路线，佢 regular 每个礼拜搭几日地铁，搭几多程巴士，搭过边一班，经过咩地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啲足迹喺度噶。咁嗰啲足迹会点咧？就系 map 咗你呢个人嘅 personality，map 咗你呢个人即系你呢个人嘅人生咯。喂，咁你同你屋企人，就算系住喺同一个地方，都已经有好多个唔同嘅 profile 啦。咁你諗下香港如果有700,000个人係咪有700,000种 profile 呢即係除非咁啱得咁巧你同你住嗰人即係譬如你同你老婆喺同一笪地方返工揸同一架车日日24小时对 Q 住嘅咁大家 profile 就一样啫大家都有识唔同嘅朋友㗎嘛咁你每一日喺个 Facebook 度喺边个个 Facebook 留言边个人个 post 出10个 post 你会回一个边个人出亲咩 post 你都会勾 like 好似用落棋嗰啲咁嘅。你諗下你每一日留低几多 digital footprint 喺呢个世界上边先你系防唔到㗎喎。即系你唔好问我会唔会有一日你可以 off the grid 呢即系呢样嘢一阵间先会讲我觉得系真系唔可行嘅。咁个问题就系话当你每一日有咗咁多足迹喺呢个世界上留低咁多嘢而你系唔察觉嘅。咁当然而家嗰啲 footprint 就留喺 Google 度啦留喺 iOS 度啦留喺 Facebook 度啦Instagram 啦唔同嘅 application, 你每一日喺电话户度会开你就会知㗎啦留啲喺电话公司度啦。即係当而家呢一刻你嘅人生系俾唔同嘅公司瓜分咗 ,ok? 咁但係如果有一日所谓呢啲资讯系可以俾一个人 access 到嘅时候基本上你成个人嘅人生就喺个人当中。即係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冇睇过蝙蝠侠第三集即係夜神起义。喂如果有个人即係 Anne Hathaway 咁佢要买返自己嘅人生因为佢有好多 criminal record 喺个电脑度佢俾电脑系俾政府掌握咗好多自己犯罪嘅资料因为佢呢啲资料搵唔到工而家你唔会驚呢一样嘢因为你而家去 declare 你有冇犯罪记录呢就系同你雇主 declare。咁当然就系话屌嗰份 form 勾填嘅啫好多人即系你唔一定要写真实嘅嘢咁不过俾雇主抄到你呢就唔系几好啦即系最衰嘅呢就系有啲教音乐嘅人呢其实而家学校呢就会怼一张 form 俾你填。你要 declare, 你唔系一个性罪犯。咁唔系咁就 declare 咗囉。咁但系问题屌好啦侮辱㗎嘛你明唔明啊即系问题就系话而家即系去到2017年你所谓呢啲资料都系你主动 declare 俾应该要知嘅人去知。即系当然你有办法我唔 declare, 我觉得嗰啲系私隐你咪唔好做好份工囉唔撚好签嗰份约囉冇乜神冇所谓㗎。问题就系话即系呢一样嘢如果有日真系影响到你现实生活咁你点呢即系当然就系头先我讲话你唔打嗰份工咁梗系可以啦。咁问题就系话你如果真系好似黄仁达咁都系捞冇得讲啦系咪咁但系问题我唔系黄仁达喎。咁我冇嘢捞嘅时候我系要捞嗰两三份工嘅时候。咁我冇办法我唔填嗰啲嘢㗎喎。咁问题我填咗有啲嘢我唔系好想俾人知嘅。有一日有人问我喂你究竟有几多个情妇呢喂屌私隐嚟嘅大佬。即系我讲得咁就唔系情妇啦系咪咁问题就系佢咁问我嗰份雇员嘅 employment form 我话要填咁点呢最惨就系话而家我可以唔填我可以呃你。我都估计 Amin 姐姐呢又或者个人事部嘅姐姐呢都冇咁咩冇咁鸠屎去查 Q 我仆街。如果有日真係有 database 有晒呢啲嘢而將嗰份 form digitize 咗擺入電腦度個電腦就會 approve 你份 form 或者 reject 你份 form 喂屌咁咪好撚恐怖喎仆街即係諗係無孔不入㗎嗰一樣嘢你話所謂而家叫監控你唔做錯嘢人哋搵唔到你啲衰嘢係咪人哋亦都冇需要搵你啲衰嘢但係你唔好問我知唔知我自己中聯辦有冇 file 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蒲個頭出嚟選嘅或者開個咪嘅我相信中聯辦都有啲相關佢嘅資料問題就係話多同少嘅啫係咪咁當然就係話唉唔係你個肥仔俾中聯辦入咗啦咁冇乜所謂嘅呢啲嘢咁問題就係話喂呢啲係死無對證㗎喎當你一去銀行借錢借唔到咁你話點撚樣算呢即係我好相信好多人都記得 萧生曾几何时讲过嘅。你人生嘅点为之叫成功呢，即当然最大嘅 contribution 就係你要认为自己开心先啦。咁当然佢嘅解读就係话你要有一定嘅钱啦。咁但係人有一定嘅钱呢都会有一定嘅债嘅。因为点解呢，你唔想自己嘅钱去跟住即係 M1 嘅增加去令到你自己嘅即係简单嚟讲就是你钱少咗，你嘅购买能力低咗，咁你就好可能用啲钱去做投资，又或者可能就係话你用一部分嘅钱去买一样你冇而家俾晒钱嘅嘢，例如投资就係讲你买多层楼囉，咁你唔一定你买层500万嘅楼你有500万 cash 俾晒佢㗎嘛，咁你可能俾四成嘅按揭，咁你唔係你係做六成嘅按揭俾四成嘅首期，咁你一定有债㗎喎。咁问题就係话如果你係一个身家清白嘅人，咁你好易借到钱嘅，咁梗係 ok 啦。问题有一日原来你发觉你借唔到呢啲钱嘅，咁就点样呢？嗱，呢一个问题正正係我点解要今日搵两节时间讲呢一样嘢啦。头先讲有啲新股上市，有啲 IT 界嘅新股上市，点解人哋认为佢一定会赚大钱，又或者一定会嘅股票升呢？即係简单嚟讲，大家就会觉得第一佢揾嘅钱一定会系好稳阵嘅，即系嗰啲唔好理佢市盈率几多啦。问题就系话，我会相信佢好似腾讯咁嘅，哇喺屌几蚊升到上嚟400蚊，而家个个都睇紧。咁我问一个问题，屌你维稳8000亿嘅事啊，大佬点会睇400蚊啊？嗰只嘢梗唔止400蚊啦，即系如果你咁讲吓，你睇下共产党有几多钱掉落去嘅啫，睇下共产党咩方法俾佢赚多啲钱嘅啫。咁个问题嚟啦，咁第一。你自己有几諗过将来嘅世界系全部俾呢啲所谓叫做监控组织，又或者有几多人知道你嘅私隐呢？呢个第一。第二就系话喺你嘅生活当中仲有几多人会有机会即系攞到你嘅私人资讯去导致你即系大家都觉得自己咁热衷于抗争，你究竟有冇办法走到位呢？即系事实上老实讲，我听过啲识讲嘅人嚟讲，即係你有冇辦法 off the grid 咁生活，即係完全係唔即係唔脱離咗呢個互聯網啊，唔同人聯絡啊，唔做即係唔喺 Facebook 打飛機啊，你係咪真係會生活得好啲呢？喂，唔一樣喎，屌。即係最簡單一樣嘢，咁點解大陸咁驚 Twitter， 咁驚 Facebook？ 因為佢哋號召能力大㗎嘛。所以點解要自己整一個 WeChat 出嚟，點解要自己整一個微信啊，即係啊嗰個咩呢，叫大陆个 QQ 系啊，即系点要整嗰啲咁嘅嘢出嚟？屌，佢就要掌控晒所有嘢啊嘛！即系当然而家你就系话，你认为嘅就系话你写嘢上去，佢先知道你究竟系咪一个好易出事嘅人。但系头先我讲15分钟，你谂下谂下，原来唔捻系扑街。其实你系呢一刻已经俾佢系挖紧你嘅 preference 啦。第一，第二就系佢已经知道你系个咩人噶啦。即系好简单嚟讲。你每一日你都会喺个 Facebook 上面look 到唔同人嘅嘢。即係譬如你如果係咁好彩 ,look 出嚟嘅全部都係明星嘅。咁你而家係完全喺个社会上面唔能关事嘅人啦。因为点解你关心嚟讲全部都同新闻冇关㗎嘛。喺政府眼中你绝对係一个好孩子。点解呀，即係佢比个高海玲你又鍾意嘅。佢比个阿 sa 你又鍾意嘅。即係佢俾個僆模你又鍾意嘅。咁你係完全係一個良好公民嚟嘅，只要 given 你係準時交税係咪，但係唔係喂，我哋呢啲人一開 Facebook 就全部都係蘋果。你推埋嗰啲唔好笑啦，你啲一樣㗎咋。一推全部都係 01, 全部都係蘋果。東方嗰啲係全部唔睇嘅，文匯係全部冇嘅，星島係全部冇嘅。咁你話我哋呢啲係咩人呢？再碌下碌下，屌佢大耀廷。再碌下碌下，屌见到陈建文，再碌下碌下见到黄毓民，哇屌呢啲咩人嚟啊，你全部都系反港乱中嘅人嚟嘅。咁你有一个问题。好啦，当你去循环不断，即系有个 reoccurrence 去睇嗰啲所谓叫唔同嘅 Facebook group 啊 ,Facebook page 嘅时候，你就慢慢形成一个 profile 啦。即系话如果睇多啲建悟，睇多啲黄永嗰啲呢，就多数都系泛民嘅敌人嚟嘅。咁你就系支持一个蓝丝啦，系咪？咁如果唔系，你系睇得多苹果啊，又睇得多法政会师啊，又睇得多now 嘅人呢，嘩屌嗰啲全部都系黄丝嚟嘅。咁你整整系有一个人 譬如我咁样，我开多个 Facebook account， 但问题就系话，我都系睇埋嗰啲咁嘅资讯噶啦。咁嗰个人基本上系一个鬼 account 都好啦，嗰个都系一个黄丝嘅 profile 嚟嘅。咁问题嚟啦 ，Facebook 我总有新人噶嘛，每一年即系每一年都会 Facebook 有新嘅人去加入，即系当然太细个唔识上 Facebook 啦，唔识开 account 啦。咁但系佢第一次上 Facebook 嘅时候 ，at 第一个朋友就好捻紧要啦。如果我 at 翻我阿爸阿妈嘅咁嘅好啦，系咪？咁但系人嘅嘢几时都 at 你当时啲同学啊、成啊嗰啲咁样，咁同学弹条片出嚟睇，原来大 J 嘅，咁你梗系好鬼开心啦！屌嗰啲全全唔关事嘅，睇一睇原来司徒法正嚟嘅，屌佢最多都系骗子啫，又唔关事嘅，咪睇多啲啦，系咪？一个唔好彩，你识咗个朋友弹条老萧嘅片俾你，屌你就死啦！顶你个肺！一讲就讲，全部都系同时事新闻有关嘅嘢，你呢个 profile 咁就一世啦。好啦，然之后 Facebook 会点样处理你嘅 profile 呢？你中意睇老萧嘛？咁 at 晒老萧 friend 啦，系嘛？咩陶君衡啊、成啊嗰啲咁样啊，咩嗰个咩别塔啊，林康正嘅、啊、即系以前冚唪唥埋埋做过嘢嗰啲，全部俾晒睇啦。跟住 at 阿昌啦，咁你 at 到阿昌系 at 到我咯。咁问题就系、是、你咁嘅人生就已经冇咗大半啦。因为点解啊？呢个系你 profile 嚟噶嘛，唔系你 Facebook 嘅 profile 啊，而系话。Facebook 已经知道你呢个人有个 tendency 接收啲咩资讯，同啲咩人做朋友，即系话当呢个社会有动乱嘅时候，又或者有鱼蛋革命嘅时候，你有几 like 你去参加呢场鱼蛋革命呢？原来你面书全部都系仇思达啊、卢思达啊、黄杨达啊，加埋陈云啊，嗰啲屌，嗰啲一爆暴动即刻上街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唔好以为你上 Facebook， 你好似完全同自己冇关咁啊！咩屌，谂住做下 CD-ROM 睇下啫，你睇下就已经系嗰个圈啲人嚟噶啦。然之后嗰个圈就不断充斥住你啲资讯。咁、那个问题就系话 ，OK fine， 我而家话，喂，嗰啲 profile 全部都系我 Facebook 上嘅 profile 啫，冇我自己个人资料噶，系嘛？你有冇我电话？你有冇身份证号码？但系你有你个样啊嘛！而家讲紧啲咩大数据？我唔系讲紧 Apple 部电话，而家讲紧啲咩大数据，又或者叫 back end algorithm， 佢自己后边喺度计，去认翻啲人出嚟，就系将你嘅人样去 match 落你个 profile 度。呢、這个就正正系所谓叫私隐啦。有啲私隐可能系，譬如我 spending habit， 未必同我张信用卡关事嘅。问题就系话我呢个 account 咧，即系譬如我上亲 Amazon 就中意去睇嗰几轮嘅嘢，又或者我老婆一上亲淘宝咧，就专系睇啲衫啊、睇啲鞋啊，即系睇啲唔等洗嗰啲嘢啊，买啲家庭用品。那个 profile 系咁样样。当然唔系话你嘅私隐泄漏咗，就系等于就系话，即系譬如你嘅信用卡，即系个号码漏出去，你嘅 security code 漏出去，唔系嗰样嘢。问题就系话，你系好精细咁。From time to time， 一段好长嘅时间去建立紧你呢个 profile。Once 呢个 profile 落入咗喺啲唔应该嘅人手上，即系譬如政府咁样，佢就会去用好多 algorithm 去 study 你，究竟你呢个人啊有几 likely 去做啲佢唔想做嘅嘢。即系譬如买得多避孕套嘅人，会唔会系即系强奸犯嘅机会会大啲呢？梗系唔会啦，强奸系唔会带俾人套乜仔嘅，嗰啲等俾人拉嘅啫。你会 more likely 系去叫鸡多啲，因为嗰啲系非常之注意干净嘅。咁你系死啦，即系当深水埗有个凤姐是但出咗事，咁政府咧就会从呢啲 profile 去揾啲 matching 啦。有边个人咧个翻工放工嘅交通系会经过深水埗，系会 more likely 咧嗱，佢逢礼拜三就放早嘅。咁会唔会就係话如果案发时间系五点嘅时候呢，佢政府就将你呢个可疑疑犯呢就搵啲警察睇一片。睇完之后就发觉原来唔系喎。第一你系好鍾意买避孕套嘅。第二嗱逢礼拜三你系有日早放㗎啦。嗱你仲唔喺呢张八达通由尖沙咀搭去深水埗。跟住唔知点解冇咗两个钟嘅 track record。七点钟我搭车返屯门。你个扑街仲唔系你。喂，呢啲嘢唔系危言耸听，而系话当你要查案嘅时候，你要发觉系差佬真系好醒。问题就系话，你谂下呢啲资料系究竟有人查你先啊，定还是系有咗啲资料喺度先嘅咧？全部都系有咗呢啲资料先嘅，唔系你犯案嗰日去嗰边，系你犯案之前嗰三年去嗰边，因为你都系做紧同样嘅嘢。但系问题就系话，原来唔系，原来你只系过去嗰三年。 喺深水埗熄咗档电脑，每逢礼拜三咧就走去两同佢吹下水，就系咁简单。又或者咁唔好彩，有个情妇喺深水埗，你净系上去饮汤，你唔系走去叫计，更加唔系走去杀人。咁个问题就系话，你要已经被差佬查噶啦。喂，咁我问你，呢啲叫有私隐定冇私隐咧？吓，咁啊，第一节时间差唔多，第二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